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童音青阳等。第27集。最终丝毫不意外的，除左然外所有的人都离桌了。左然面前筹码简直像一座山，左然将筹码推到了一边，抬头直盯着何秀义。没来由的，何秀义心里面一阵紧张。那个惩罚应该是大家开玩笑的吧。何秀义觉得自己耳朵好像都红了。左然看了何秀义好几秒，才好整以暇地从桌前站起。 当然是开玩笑。 哦，何秀义松了一口气。 我可不想保管你的内裤。 脱内裤的玩笑吓到了何秀义。他只上了一次牌桌，便再也不敢打牌了。顶多坐在左然身后学习技巧。看了两次之后，何秀义好像渐渐的也摸到了一些门道。到第三次又去看时，他听见左然问自己， 这样不无聊吗？自己上更好吧。 还是不了吧，否则不定哪天内裤就落在你手里了。 暂时不要你内裤了。 什么叫做暂时啊？ 就是字面的意思。 今晚我再看看，明晚好了。这时录音助理叫道， 影帝，每天都是您赢，多无聊，打牌站一天跪一天才有意思。 在打牌活动中，剧组工作人员与左影帝稍微熟络了一点点。左然性格冷淡，话少，在片场里很少与李超演导演之外的人交流。莫安一开始组织玩德州扑克时呢，其实也只是想象征性地问问左影帝，从没有指望对方会来。谁知左然一反常态，竟然是应承了下来。为了防止算牌，每局过后大家都会重新洗牌，可是左然又有其他的计算方法，根本就是防不胜防。凭运气当然可以偶尔赢，但不可能长久。开的局数越多，结果就越是趋近于概率。于是剧组众人又有怪招，每天晚上打牌之前，左然被分到的筹码只有别人的一半。饶是如此，左影帝他依旧总是赢家。 是吗？ 左然抬眼看了一眼莫安正在洗牌的手。 那么下把全压好了。 啊？ All in。 左然用手支着下巴。 还没开打，我的筹码数目只是你们的一半，我第一把就全压了，你们跟住就好。就算输了，你们也还剩下一半筹码，但如果赢了，就可以把我踢下牌桌。 左老师， 饰演宋智姐姐的张小茂问， 您确定要在发牌前就说这话？ 这样不是更有意思吗？ 好好好，别反悔啊。 不反悔。 因为没有人发牌，剧组众人都是自己摸暗牌的。左然伸手摸了一张，掀开一个角看了一眼，红桃五。 左老师，怎么样？ 很小，在德州扑克中，二最小，三其次，接着便是四、五。 另外几个立即来了精神，能组成同花顺四条，同花顺子三条，毕竟还是少的，大多只是两对甚至一对。很多时候大家只是在拼谁手里的对子大，而队伍无疑没有什么竞争力的，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剩下的那张暗牌上。到第二轮摸牌， 左然突然扫了眼何修义， 你帮我摸吧。 啊？左然将何修义放在腿上的手拿到桌子上面。 你帮我摸吧。 何修义手气臭臭的。 嗯，手指被碰有点别扭。 没事。 左然干脆将食指交叉在一起放在桌面，摆明了自己不会再去摸牌了。 来吧。 哦，何修义也并未扭捏，身上胳膊划了一张。给。左然一看，红桃三。何修义也凑过去伸着脖子瞄了眼。比我还小啊。不好意思啊。 没事。 众人一看便知左然两张都小，而且凑不成对儿。名牌第一张黑桃九。名牌第二张红桃七。何修义察觉到穆安似乎变得十分紧张。他的嘴角带笑，可是线条却绷得很僵硬。名牌第三张红桃八。到这儿，穆安突然大笑一声。 哦，上帝啊，太不可思议了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看上去多么可爱啊。 于是众人全知道了，他凑成了一个顺子，不是五六七八九便是七八九十勾，再不就是六七八九十，如果只是两个对子或者一个三条，他不至于那么激动。德州扑克每人手里两张安牌，桌子上还有五张名牌。等进入到摊牌阶段，每人任选三张名牌，与自己手里两张暗牌搭配，构成五张，与别人比大小。穆安不需要等到最后两张，便已经凑成了一个顺子。名牌第四张，方片 K， 还是什么都凑不上，连一个对子都没有。何秀也很失望，他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替左然着急。听见何修义叹了一口气，左然突然伸手在对方的手上拍了拍。 说了没事。 名牌最后一张红桃 A。 莫安翻过暗牌摔在桌上。 一顺子六七八九十，左影帝第一把就输光了。 左然一直碾压众人，这回拖大作死，结果还真给 game over 了，令他有种特殊爽感。 急什么？ 左然伸手过去，从名牌中挑出了红桃七、红桃八和红桃 A， 接着翻开了自己的三五。 莫安，你忘记同花了。 同花是指五张牌花色相同。何修义仔细地瞅了瞅，发现左然真的是同花，七张牌中五个红桃。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在打德州扑克之时，新手总是关注数字，有没有两张一样的，有没有三张一样的，有没有五张连着的，时常会忽略掉花色。方才莫安在那大叫大嚷，吸引了不少注意力，何修义便没有发现。莫安抓到了一个顺子，有点激动，心里觉得自己赢定，同花几率太低，而同一局又有同花又有顺子，这种事情这么多天来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的。 唉，何修义自己手气超臭的，给你的倒好。 谁让是夫妻呢？ 对对对对，夫妻夫妻。 张小茂是女生，总会注意到些奇怪的东西。 得了，强行解读。 左然抬起眼看了张小茂一眼。张小茂也觉得说得不好，这种玩笑当事人可以开，别的人开最好还是小心点。不过左影帝好像也没有生气，嘴角还少见的撩了一撩。又来了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、童音、李清扬等，感谢您的收听。